保险汇天利，美满生活合心意。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李建成和李元吉在玄武门被杀，太子卫队誓要为主人复仇，李世民的数百骑兵难以招架。就在这时，宫廷禁军出动了。靖军红率领内府中郎将吕世恒，率领玄武门守军，迎着太子卫队的来势厮杀了上去。很快，他们的身影就被太子卫队淹没了。他们不效忠于任何一个皇子，却死于玄武门之变。或许在他们的心中，始终只有两个字：职责。靖军红和吕世恒的出现，算是李世民的意外收获。两个忠于职守的将军，意外地帮了李世民的大忙，极大程度缓解了玄武门的压力。然而，靖军红和吕世恒缓解的只是暂时的压力。势头正劲的太子卫队，踏着靖军红和吕世恒的尸体，再次冲向玄武门。这一次，他们势在必得。只要时间一长，玄武门内秦王府的势力必定抵挡不住。战事继续向着不利于秦王府的方向发展。冯立在进攻玄武门的同时，准备分出一部兵马血洗秦王府，为太子复仇。此时玄武门内疲于抵抗的秦王府势力心急如焚，他们知道现在秦王府几乎是不设防的，如果冯立的人杀将进去，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再急他也变不出兵来呀。不过还是有人能变出兵来，这个人就是李世民。就在玄武门战事正朝着不利于秦王府发展的关键时刻，李世民派来了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没有空着手来，他的手里提着送给太子卫队的礼物。他知道这个礼物一出，便胜过千军万马。尉迟敬德往高处一站，大喝一声：看看这是什么。激战正酣的太子卫队顿时安静了下来， 他们分明看到建成和袁吉的人头在尉迟敬德的手中握着，那是他们曾经的主人，而现在成了尉迟敬德手中的死人。这人都死了，钟还向谁表呢？冯立纵有为太子死事之心，但他无法左右手下2000人的人心。混乱中不知道谁带了个头，2000多人的卫队开始溃散。薛万彻也带领着手下的几十名骑兵逃往了终南山。大势已去，冯立不再约束手下的卫队，黯然地对亲信说道：总算是斩了个禁军红，多少可以回报太子了。随即一挥手，大家各自逃命去吧。玄武门外，太子和齐王的卫队作鸟兽散。玄武门内，李世民依然紧锣密鼓，他知道驱散太子卫队只是解决了表面的问题，眼前还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玄武门之变就没有任何意义。皇宫内的人工湖上，皇帝李渊还在悠闲地泛舟，放眼望去，安静祥和，一切都跟以往一样。重臣裴寂、萧雨、陈叔达依旧陪在身边，李渊很享受此时的惬意。惬意很快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这个不速之客头戴铁盔，身穿铠甲，手提长矛，直愣愣地走到了李渊面前。什么人如此放肆，居然如此杀气腾腾？按照大唐律例，这可是死罪。李渊定睛一看，原来是这个毛头小子尉迟敬德。这个人当初还差点被自己处死，他拿着长矛到这里做什么呢？李渊脑海中闪过了两个字：兵变。李渊凭着皇帝的威严厉声喝道：什么人在作乱？你到这里干什么？全副武装的尉迟敬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陛下，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发兵将他们诛杀，现在安排我来护驾。说这话时，尉迟敬德底气十足，毫无慌乱。在他心中，早已把李世民当成了唯一的主人，而李渊只不过是主人的爹。看着杀气腾腾的尉迟敬德，李渊惊呆了。他曾经想过皇子间的争斗可能会升级，但没有想到居然升级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在皇子间的争斗已经结束，居然又上升成自己与李世民的父子之争，真是皇权面前无父子啊。李渊突然想到自己的姨父杨坚，怎么到头来自己的命运居然与姨父如此的相似，当朝皇帝居然受到了皇子的逼迫，这是什么世道呢？怎么办？兵变已经发生，看来秦王已经掌握了局势，还能补救吗？李渊转头面向自己的智囊裴寂，忐忑地问道：事情到了这一步，该怎么办呢？一向没有主意的裴寂此刻更是没了主意，只能对李渊报以一丝苦笑，一声不吭。像裴寂这样的人，纯粹是抬轿子搭班子的，属于那种领导点头我点头，领导画圈我画圈，跟着屁股跑的高手，到前面领跑那就成了棒槌了。裴寂哑了火，另外两位重臣萧雨和陈叔达却来了精神。这两个人原本就是秦王派来的，此时更不能错过为秦王立功的机会。萧雨和陈叔达一唱一和地说道：建成和元吉原本对国家就没有什么贡献，却对功高的秦王嫉贤妒能，屡屡设计陷害，今日既然秦王已经将他们扑灭，陛下何不顺水推舟，册封秦王为太子，主持政府，如此一来必然不会有事端。听完两个亲秦王派大臣的话，李渊明白了一个俗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个时候即便有10张嘴也没有办法说，再大的苦也只能自己往自己的肚子里咽。兵变已经发生，秦王已经控制局势，眼前的尉迟敬德说是护驾的， 那其实更是向来绑架的。爸爸爸，有其父必有其子，当年我逼姨父一家退位，现在我儿子逼我退位，小子有你爹的风范，不愧是我李渊的儿子。在心中下定了决心，李渊一脸平静，甚至还做出了愉悦的表情。哈哈，二位所言极是，这也正是我的心愿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说完这句话，李渊忽然感觉自己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出戏，而这出戏的高潮部分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戏码他已经不再是主角了，而是主角李世民的一个跑龙套的。世事的变换比翻书还快，几分钟前还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几分钟后就成了秦王意愿的传声筒。随即李渊按照尉迟敬德的建议，下令太子和齐王的部队放弃抵抗，各军统一由秦王李世民节制。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出宫宣布李渊诏令，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安抚太子余部。至此玄武门的战火完全平息，李世民凭借玄武门的这个支点撬动了整个大唐。在六月初四之前，他还只是处于夹缝之中的受气皇子，在六月初四之后，他已经将大唐掌握在了自己的股掌之中。可惜的是，李渊和窦皇后的血脉只剩下了李世民一个人，建成、元吉、元霸都已作古，世间流淌着宇文泰、李虎、独孤信三大贵族血脉的人只剩下李世民一人，再无分号，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之骄子吧。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血迹半干，硝烟尚未散尽，李渊就和李世民在皇宫中见面了。这一次见面，亲情的味道掩盖了政治味道，这样的亲情场面在两个人的记忆中其实是不多见的。李渊动情地抚摸着李世民的头，儿啊，前几天偏听偏信，差点犯了曹母投缩之错呀。这曹母投缩讲的是曹参的母亲原本信任自己的儿子，后来经不住别人的传言，居然相信自己的儿子杀了人，气愤之余将织布的梭子扔在一边，为此比喻父母因为偏听偏信误会了子女。李渊动情，李世民也受到了感染，跪在李渊的面前，将头深深地埋在了李渊的胸前，是嚎啕大哭。哭声中有委屈，也有释放，有愧疚，也有成功者功成名就的感慨。一场大哭，百般滋味。亲情过后，这便是无情了。擦干眼泪的李世民开始了玄武门的善后工作。善后的主题只有一个，斩草除根。太子李建成名下六子，除义子夭折外，安陆王李成道、河东王李成德、武安王李成训、汝南王李成明、巨鹿王李成义全部斩首，开除皇家户籍。李元吉五子，梁郡王李成业、渔阳王李成鸾、普安王李成蒋、江夏王李成玉、益阳王李成度全部斩首，开除皇家户籍。六月初四之前，他们是贵不可言的当朝皇孙，他们的符号叫做王。六月初四之后，他们是被斩首除籍的乱臣贼子，他们的符号也叫做王，不过变成了死亡的王。所谓皇亲，所谓国戚，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个橡皮图章而已。十名皇孙人头落地，李建成和李元吉留在世间的痕迹正在飞快地被擦拭，清洗的矛头开始游移，指向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生前的亲信，总计100多人。 本着斩草除根的战略，这100多人人头落地也只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难道真的一杀了之吗？元凶已除，何必殃及其他，杀来杀去，局势怎能稳定？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居然是猛人尉迟敬德。尽管他亲手除掉了齐王李元吉，但他并不主张对建成余党一网打尽，恰恰相反，他建议网开一面，犬吠非主，蒯通尚能躲过汉高祖刘邦的杀戮，对于这些余党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呢？在尉迟敬德的建议下，建成和元吉余党100多人躲过屠刀，其中的多数人在李世民的王朝中官运亨通，这个名单很长，包括魏征，包括王圭，包括薛万彻，甚至刚刚与秦王府势力血战一场的冯立、谢淑芳也借机向李世民投降，全部无罪释放。这一切源自于粗人尉迟敬德的建议。战火扑灭，硝烟散尽，3天后，也就是6月初7，李渊下令封李世民为太子。诏书上说，今后无论军事政治，无论事情大小，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上报。李渊的皇帝生涯从半梦半醒中开始，又在半梦半醒中结束。次子李世民抬着轿子将他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又抽了梯子把他从皇帝的宝座赶到了太上皇的冷板凳上。皇帝是一线，太上皇则永远是上不了台面的二线。做一个二线的皇帝心里有多苦，可以问问李渊，可以问问李旦，也可以问问李隆基。自此唐朝政治进入李世民时代，而李渊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武德9年6月初4前，李渊是这个帝国的狮子王，而6月初4之后，帝国的狮子王变成了李世民。从此李渊不再统御帝国的狮群，他也不过是一只仰人鼻息的老狮王而已。一句话，你过时了。时间慢慢推移，唐朝也逐渐驶入了李世民控制的轨道之中。6月12，李渊下诏任命太子宫一干官员。所谓的下诏，只不过是给李渊一个面子，因为委任官员的名单是李世民早已拟定好的，李渊只不过点个头，盖个橡皮图章而已。此时的李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儿子点头我点头，儿子画圈我画圈。太子宫的一干官员多数是秦王李世民的旧人，太子宫官员的配置无非就是从秦王府平移过来，以前大家在秦王府上班，以后就到太子宫点卯了。2个月后，大家直接到朝堂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连升三级吧。在李世民的安排下，秦叔宝出任左卫大将军，程之杰出任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出任右武侯大将军，侯君集出任左卫将军，段志玄出任左骁卫将军，张公瑾出任右武侯将军，长孙无忌的哥哥长孙安业出任右监门将军，李靖的弟弟李克师出任左领军将军，刚刚从建成阵营投诚的薛万彻出任右领军将军。这9位将军就是李世民钉进宫廷的9颗钉子，有了这9颗钉子，大唐的军权就牢牢地控制在了李世民的手中。与此同时，国家要害部门也陆续被歇入了李世民的钉子，高士廉出任纳言，长孙无忌出任吏部尚书，杜如晦出任兵部尚书。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就和当年的李渊一样，把国家所有的最高权力收于一身。不同的是，李渊是从杨家抢权，而李世民则是从老爹手里抢权。对于儿子的动作，李渊何尝不知呢？毕竟他自己就是从抢权的时代过来的，儿子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然而他又能如何呢？ 现在的李世民早已羽翼丰满，李渊已经拿这个儿子没有任何办法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照着他的要求点头画圈。苦闷之中，李渊写信给自己的死党老友马仔裴寂，信中愉快地声称，我应该称太上皇了。信上表现得很愉快，信的背后却是长久的无奈。没办法，李渊已经错过了机会，更错过了那封天文报告。如果自己当时相信了那份天文报告，如果自己认识到那份天文报告的重要性，可惜啊，历史没有假如，人生也没有如果。唐武德九年八月初八，刚刚做了九年皇帝的李渊下令把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坚决辞让，李渊坚决不准。整个让位的过程与杨佑让位给李渊、杨栋让位给王世充一样，受让者坚决辞让，让位者坚决不准。一个字假，两个字真假，三个字相当假。对于李渊而言，心中的凄凉是难免的，毕竟从此以后自己就从一线的皇帝变成了二线的太上皇，从此自己不再是说一不二的皇帝，而只是名誉上的太上皇。以前自己掌握儿子的生死，现在儿子掌握自己的生死。同617年那个起事的夏天一样，李渊在心中默念着那句话，无论什么时候，掌握生死的刀把都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可惜现在刀把子已经握在了儿子李世民的手里。叹息过后，李渊又往宽慰的方面想，毕竟这刀把还不是握在外人手里，毕竟这个王朝还姓李，毕竟肉还是烂在了李家自己的锅里。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公元626年，28岁的李世民登基称帝，然而登基的喜悦还没有尽情享受，麻烦就找上门来，东突厥人来了。李世民将会如何化解东突厥入侵的危机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同，制作人张雅娇。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严雨杰本来想在叶梦薇这里过夜，两个人能痛快地聊天，但想着现在已经快12点了，第二天又要去讲课，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容易叽叽喳喳的没完没了，一不小心聊到天亮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于是严雨杰坐了一阵儿，还是依依不舍地走了。他走的时候，叶梦薇又叮嘱了一句：哎，丫头，刚才我跟你说的事儿，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啊。严雨杰有些不高兴了。 薇薇，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啊？有那么八卦吗？ 他甩下这句话，嘟着一张亮闪闪的嘴，做了个恶狠狠假装生气的怪样子，走了。叶梦薇非常珍惜和严雨杰之间的友情，每次孤独寂寞的时候，面临失意失败的时候，或者有了喜悦想要找人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分担或分享。这样的友谊是人生的一大支持系统。独自发了一阵呆，毫无睡意的叶梦薇翻出一本书来看，那是一本梵高自传，《亲爱的提奥》。这本书封底的一句话深深地吸引了他。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不再眷恋人间。是的，无限、深刻、真实，这应该是有良知者毕生的追求。语言、思想是有无穷力量和魅力的，他们让人着迷。叶梦薇忍不住要在心里把这句话稍稍改写一下。如果爱情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不再眷恋爱情。叶梦薇喜欢诗歌、小说，有灵感的时候也会自己写一写。他平常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到感人至深的地方，他会悄悄垂泪，而如果看到非常有趣的细节，他又会忍不住大笑起来。在大学期间，他躲在蚊帐里看书，经常会突然大笑出声，马上就会有同住的女生大声抗议着叫道： 薇薇，你别笑得这么恐怖行不行啊？ 可是现在， 即使他突然大笑，也只有四面墙回应他突兀的笑声，这在夜里显得有些刺耳。此时还会有谁发出那甜蜜友好的抗议呢？叶梦薇叹一声气，放下书，站到镜子前面去。一张仍然年轻的脸，一张那么美丽的脸，此刻为什么写满落寞和忧郁呢？怪不得昨天夜里会梦见领导人，还有美丽而易碎的石头。难道这是冥冥中的一种招式吗？梦里的领导人与江淮岸无疑是吻合的，而那易碎的美玉是否暗指一段不太可能有美好结局的爱情呢？叶梦薇心想，尽管潜意识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意识不也是很强大的吗？难道人不能导演自己的梦，从而让梦境变得更美好吗？尽管叶梦薇不太确定她是否对江淮岸产生了爱情，可是至少她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情感的漩涡。爱情究竟是什么？它真的存在吗？如果没有爱情，人生是否就算有严重的缺失呢？看，又是爱情。叶梦薇心想，也许他实在是闲得太无聊了，才会一天到晚去想这样的问题。他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地见到江淮岸，他要寻找机会告诉江淮岸，他曾经是自己的老师，是全班女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他预感到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很快就会有。叶梦薇似乎已经看到他的世界将会从此更改。对于气场这样一个词，或者准确地说这样一种现象，江淮岸近来极为关注。人类的语言已经堪称是一种神迹，就是这些简单的书面符号以及丰富的有声体系，才把人和其他高等动物截然分开，把同类聚集在一起。然而语言本身还是有太多的局限，好些现象是无法用语句来表达的，比如气场。江淮岸曾经指派一名手下去处理群众事件，专门给他配备了办公室和相关设备，可奇怪的现象发生了，短短一个月时间里竟然出现了七次一模一样的情景。这个人在调解过程当中，有群众暴跳如雷，抓起桌子上的大号水晶烟灰缸猛砸桌子。好好的办公桌上竟然有七个大大小小的坑洞。话说那烟灰缸也真够结实的，竟然一直没有被砸烂过。这情况让江淮岸觉得奇怪，于是他亲自到办公室去转了一圈，自己也感觉有说不清的不舒服。难道真有气场这回事吗？究竟是自己的那位手下脾气不够温和，还是那烟灰缸不该摆在桌子上呢？当时恰好有新的项目，于是他给这个岗位重新换人，重新调配了办公场所。之后这种事情一次也没再出现过。气场，或者说是生物磁场，这种现象本身应该是存在的。比如说和有的人在一起感觉如沐春风，而和另外的人在一起就会感觉浑身不自在。还比如有的人费尽心思地想要在一起，却总是矛盾重重，而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见过几次，却彼此心息相通。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气场是否吻合而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这天上午， 还是在市政府的一号会议室里，市委副书记、市长洪海涛亲自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潇湘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推进措施。开会之前，50出头的洪海涛穿着夹克衫，把手里拿着的一本书轻轻地摆在桌子上，然后他跟坐在身边的江淮岸开玩笑说： 淮岸啊，你是我们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少壮派啊，有创新意识，有实干精神，虽然你刚来到潇湘市，但是看问题看得很准嘛，有你这样的实力派，咱们潇湘市的农业一定会大有希望的。 跟洪海涛的随意着装相比，江淮岸在日常工作里总是西装革履，穿得非常正式。正襟危坐的江淮岸先是看了一眼那本书，居然是《沉思录》。这本书江淮岸在大学时期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古罗马皇帝，被称为帝王哲学家，全书主要记录这位帝王对人生的思考。有智商的人一定会重视读书，从古至今，大凡有杰出成就的人往往手不释卷，就算身在武林，不也常常发生抢夺武功秘籍的事件吗？那武功秘籍不就是书吗？仅凭着洪海涛爱读书这一点，江淮岸就已经对他生出敬畏之心。来潇湘市的时候，江淮岸已经知道自己分管农业，于是事先准备了好几本跟农业有关的书，其中一本讲的是一个外国农民耗费了8年时间尝试不用农药种植苹果，结果真的种出了味道非常好的奇迹苹果。那本书江淮岸只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那个农民傻傻努力的故事让江淮岸印象深刻。是啊，发展无公害农业迫在眉睫，不然人类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或者说人类正在吞食自酿的苦果。然后江淮岸本能地开始琢磨起洪海涛的话来。在政界，琢磨人可谓是基本功，尤其是对自己上级得琢磨得透彻，他是根据什么来说话的，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这其中有什么用意。如果你连自己的上级都琢磨不透，可以这么说，这个人的政治智慧是远远不够用的。很显然，洪市长一定是看到了他上任伊始接受采访的那条新闻，这番话也是针对那天他在电视上所说的农业产业化的内容而言的。因为江淮岸平常特别低调，轻易不发表意见，连上任之初跟书记和市长的单独沟通，他都仅仅是说了几句套话。再加上刚来没几天，洪市长对他的了解肯定并不多，于是只能通过那条新闻对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江淮岸感觉，洪市长的这几句话不过是几句客套寒暄，给他加油鼓劲儿，倒也没有其他特别的意思。不过以后还是要一如既往的谨慎，不能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除了指定的新闻发言人，如果有哪个官员频频在电视上露面，既有出风头之嫌，又容易言多必失，造成不良影响。洪市长的话音还没落，江淮岸就瞥了一眼此刻正架在他对面的摄像机，那家伙看起来就像一挺机关枪，正虎视眈眈地对着他。而摄像机旁边的叶梦薇威力就更大了，简直像一门大炮。这情形让江淮岸很有些不安。媒体这东西啊， 既成事又坏事，不得不小心对待。江淮岸于是笑着对洪海涛回应说，有市长掌舵，咱们潇湘的农业基础又这么好，潇湘市的农业当然会大有希望的。洪海涛也哈哈笑了两声，然后拿起那本书，用书籍不重不轻地敲了两下桌子，大声宣布， 好，开会。 整个过程江淮岸的感觉是愉悦的，也就是他觉得自己跟洪海涛气场相合。不过江淮岸暗暗想，真正的高手是，就算和什么人气场不合，如果两个人是不得不相处的，也必须要调动智力情商改变气场，让彼此相合起来。叶梦薇带着摄像记者坐在洪海涛和江淮岸对面的第二排的座位上，前排是农业口系统的各部门的负责人。农业局局长范思平进来的时候特意跟叶梦薇打了个招呼，他经常给叶梦薇提供新闻线索，彼此已经是老朋友了。叶梦薇留神注意在座主要人物的谈话内容，摄像记者不时站起来掌控摄像机。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叶梦薇就不时地在采访本上记录着什么。在他看来，真正有新闻价值的线索往往藏在与会者的随意交谈中，而程序性的发言往往是些场面上的东西，不一定有太多的新闻价值。秘书杨柳就坐在叶梦薇的身边，叶梦薇把参会的几位市领导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生怕漏掉了谁。写好之后特意请杨柳帮忙核对。作为一名时政记者，需要特别清醒，如果漏报了参会的领导，或者搞错了领导的排名，那简直算是一个政治差错，是要被处罚的。叶梦薇的一位男同事就曾犯过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不过他是在编辑制作的后期犯的错。在上字幕的时候，也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把市长洪海涛的头衔上成了农民工。更不巧的是，那天谢游园审片的时候，刚好是边审片边和新闻联播制片的人在讨论第二天的选题。总之，这么一个离谱的错误竟然没有被人发现，就直接播出了。人们眼睁睁地看到电视上接受采访的洪海涛市长被打上了农民工的身份。因为当晚要开一周一度的新闻例会，所以大部分记者都留在办公室里边吃盒饭边看新闻，时不时地七嘴八舌点评一句。屏幕上，洪海涛市长意气风发地谈论潇湘市的经济建设布局，语调铿锵有力，身体语言同样充满力量，正大手一挥。而就在此时，本该打出潇湘市市长洪海涛字幕的位置，却赫然出现农民工三个字，办公室一下子炸开了锅，不少人不由自主的嘴里发出哦哦的声音，甩着手，就像要把一群麻雀从粮食地里赶走的那样，似乎试图用手势把屏幕上的错字赶开。而当事记者更是傻了眼，他张大嘴盯着屏幕，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办公室外，或者说潇湘市的辖区内，各路正在看新闻的人的感受可想而知。对于此事，洪海涛本人倒是没有发火，只是一笑了之。但市政府秘书长非常生气，他直接打电话给谢悠远，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后来那个记者被停职了一个月， 谢悠远也亲自给市政府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此事才算是得以平息。后来，谢悠远在新闻中心针对此事专门召开的会议上，语调沉重地说，他想起这件事情有些后怕。从那以后，潇湘电视台新闻中心对时政记者的要求就变得极为严格，对他们进行了好几轮培训。叶梦薇每次都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一定不能出什么差错。这些年来，尤其是进入了潇湘电视台之后，叶梦薇养成了做事认真的习惯，甚至做到极致。不过尽管如此，叶梦薇还是出过错。有一次，他参加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大型会议，采访了好几位县委书记，结果把一位县委书记的姓给搞错了，人家叫李浩，他却在上字幕的时候打成了杨浩。后来那位县委书记的秘书好几次见了叶梦薇，都用开玩笑的口吻提到这件事。虽然他们没有找台里告状，也没人追究，但叶梦薇的心里非常不好意思。从此以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对于人名、地名、时间等关键信息总是一再的核对，有时候明明知道是没错，还是要核对一遍，简直快成了强迫症了。会议首先是由市农办主任黄河介绍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现状，黄主任用了五个新来概括潇湘市的新农村建设。集体经济有新发展，农民收入有新提高，全市上下有新行动，农民社会事业有新进步，农村面貌有新变化。概括完五个新之后，再一一加以举例。黄河本人对这份工作材料还是相当满意的，认为这样写很有新意。然而坐在一边的江淮岸却不易察觉地皱了两次眉头。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叶梦薇准备离开时，江淮岸却嘱咐他别再给自己添麻烦。这句话说得十分亲切，叶梦薇又将会炮制出一篇怎样的报道？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1月1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